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6:15到7:00首播，稍后在凌晨0:15到1:00重播。你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如果无法连接本台的网址，只要来信到电子邮件信箱 help@rti.org.tw， 我们立刻回复给你本台最新的网址，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只进行一个单元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维权律师，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方平律师啊。中国在北京奥运期间积极营造的大国崛起形象啊，因为最近爆发的河北石家庄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啊，再度跌落谷底啊。根据报道，河北的三鹿奶粉造成的肾结石娃娃啊的这个病例已经在中国大陆20多个省市出现了啊。中国的卫生部长啊陈竺17日表示，目前全国通报总共有624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有毒奶粉而出现肾结石问题，其中158人呢是重症，因此死亡的案例有3人啊。根据官方统计，受害的婴儿可能超过3万人啊。事发之后，中国政府已经下令三鹿集团立即停产整顿、回收并且停止换售的问题奶粉啊。因为服用三鹿牌的奶粉而患肾结石的患儿也将实行免费的治疗。另外，根据河北省的副省长杨崇勇表示啊，对于三鹿集团立即停产整顿，公安部门并且对有关的责任人呢做出处理，已经拘留19个嫌疑人，传唤78人。至于三鹿集团方面，河北石家庄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张振岭15号召开记者会，对社会跟受害消费者公开道歉。三鹿公司表示将不惜代价积极做好病患婴幼儿的这些救治工作，可是这起事件已经造成许多家长人心惶惶，纷纷带着到各个医院啊去做检查。受害人大部分是中低收入户啊。天津公益律师李方平日前率先发难，邀集了北京、天津、安徽、江苏、山东、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宁夏等20多名律师来提供义务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团并且在网上公布了一份启事，内容包括受害者索赔指南跟律师联系的方式。这是中国律师界首次以团体志愿者身份介入屠花公共卫生事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啊。而中国消费者如何透过这一个事件来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法令，以免以后类似的事件再度重演啊，是一个重要挑战。今天节目要请李方平律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志愿律师团将如何协助受害消费者来求偿，哪些单位该负起责任，还有消费者应该如何做好确保自己的权益的工作呢？稍进行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的单元，我是杨秀。我今天要访问的是著名的维权律师，北京的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方平律师。李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我在。主持人你好。 是，谢谢李律师你接受我们访谈。我们直接进入问题啊。您为什么在这时候成立这个志愿服务团，律师的志愿服务团呢？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呢？ 因为我们9月12号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的话通过短信电话的方式迅速做了一些沟通。 是， 觉得这些受害者家庭的话都是来自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如果说要寻求法律救济的话，他们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且社交网络的话可能导致他们很难寻求到这样的法律帮助。我们大概是20个律师的话，在很短的时间内的话，就自发的公布电话，成立了一个志愿律师团吧，为这些受害者家庭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指导。 是， 对。 那当然，这个案子非常大，现在连台湾都牵涉进来了哈。不过台湾的进口量不多，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像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是它变成婴儿奶粉啊，这样子的婴儿的食品，所以造成。电话线上。喂，李律师。 哎，你好。 是，好好，我们继续啊。我再把我刚刚的问题重讲一遍啊。这个三鹿毒奶粉事件啊，在中国大陆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啊，这个台湾也都非常关切啊。那事实上三鹿的这个所谓的全脂奶粉啊，也有进到台湾来。那到台湾来以后，大概有1000包，每包25公斤啊，大概是这样的量而已。那目前已经追出来的量大概有600多公斤吧，这个已知流向啊，那还有其他的400多公斤，不知道它400多包哈，600多包知道去向，400多包不知道去向啊，那。当然我想一定都会追出来啦。那中间也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只是用来做一种乳制品的就等于是添加齁、哦、添加，比如做蛋糕啦或是做什么这样的时候的使用。所以跟中国大陆状况会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是听起来是用为婴儿奶粉齁。哦，给婴儿吃，所以造成几千个婴儿这样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啊。不过我想未来台湾这边状况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啊，因为台湾这边状况造成许多人对中国来的这种食品啊丧失信心了、啊、完全这个恐慌啊，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多，那非常多的这种小店啊，这种比较小的早餐店啊，使用这个奶制品，用比较便宜奶制品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这可以说是完全门可罗雀，一落千丈啊。那被公布说这他有用了他的奶粉的这些店，面包店啊，几乎就整个生意啊跌到不行啊。那所以这个反应非常激烈，这是台湾的部分。那中国部分我们看到其实不是只是观感不好的问题，是根本就是生这个婴儿还有听说还有死亡的病例啊。所以我请教这个李律师啊，现在你们对这个案情的理解啊，从你们要帮助这些这个中低收入户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所范围所及有多大，你们要关心的人。 现在我们只能是根据有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去揣测。因为他说哪怕即便只有700吨所谓的是有这样的化学原料， 是， 但是它实际上销毁是上万吨，那么就是以700吨来计算的话，那 一个小孩一天的话大概也就是几十克七八十克、 是 那么有多少小孩服用了就是饮用了这种奶粉 是 一般我们通过一些案例了解到啊一个月左右就有可能有结石 是一个月 七百吨的话、我们粗算一下的话都是保守估计都是可能上万人 上万个小孩 对对要 惊人 要感染要感染这种肾结石 是那你们有经过讨论吗就是李律师你们律师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怎么从哪个角度去看 目前来讲我们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公共卫生健康的事件 是 我们也看出来就是作为有一些这样的乳品企业的话它完全没有职业道德商业道德作为监管部门的话可能也没有做到位比如说虽然对大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免检的优惠措施但是抽检是不可以避免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市场运营主体的话它的投机取巧的行为还是存在的这个时候你政府的职能的话就是去规范经常去抽检如果你这样的抽检流于形式的话实际上是放纵他们 是 做这样的事我们看到现在22家企业还包括3家著名的全国性的著名企业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是 他们也说明监管方面的话还是有些懈怠 是那当然很多人是也提到说啊这个目前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三鹿这一家哈就河北石家庄这一家产生问题啊还有其他家的可能性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还在进行中啊台湾现在对这个事情几乎比如说我今天在访问你的时候台湾的电视台还用中国毒奶粉侵台这样子的标题在电视上播出哈还这样继续播然后是比如说这个香港哈它这个香港的雪糕回收哈也因为大陆三大厂接毒奶粉啊像这样的标题啊这个最大的三个这个奶粉工厂啊都有毒奶粉问题这样子的标题也都出现了所以包括香港哈、比如说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食品厂的伊利哈、或是蒙牛这两个也都被提名字都被提出来了哈、这个厂牌啊都被提出来就是它的这个雪糕呢全面下架啊也说一样也是毒奶粉侵港这样的标题也都出现了啊，就是台湾现在每天都紧盯的这个题目在谈哦。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啊，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根据志愿律师团啊这几天接获的受害消费者申诉的电话啊，你们从受害消费者这边得到的讯息如何呢？ 现在的话，我们。经过这几天紧张的工作吧，现在是超过600的咨询电话， 是600个咨询 电话，对，600个受害者家庭的咨询电话，大致来讲的话，有就十几个省份， 十几个省份600个 电话，对对，也就是说大半个中国，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就是都有被患有肾结石的婴儿。 是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还有一些死亡暂时没有报上去的数据 是 比如说我们从有也有甘肃的也有安徽的可能这几天有可能也报上去了 是 我们还有湖南的就是说到医院去了4次住了一个多月出来开始都检查不出来后来到了现在的话才知道就是说哎双肾结石双输尿管结石 双输尿管 结石肾积水 还肾积水 对高烧达到41度 是 对就是说已经花了2-3万块钱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话这是等于说灭顶之灾 是算是。 所以说这种社会危害性的话是非常大，我们不断的接受这样的咨询电话的话都是非常的心痛。 是，李律师，当然这个也许是一个非常公共卫生技术性的问题哦。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律师团这边是不是也有去了解说，这个事件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去添加一个塑胶的原料来做这个？它的基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他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明知这是塑胶原料，也不可以被吃的。那如此把它添加进去了以后，来换售，那这样的一个尝试难道没有吗？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说你们的理解是如何呢？ 我们首先觉得，首先是利益熏心， 利益熏心， 对，利益熏心，因为他们考虑只是第一位的是利益，第二个的话就是摆平监管部门，摆平媒体，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和行政监督的话，他们都可以通过金钱的方式或者等等的方式，使他们失效。所以说长期以来可能能够得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回想3-4年前的阜阳大头婴儿事件，那时候的牛就是奶粉出问题，主要是蛋白质含量不够高， 是 使很多小孩的话只长脑袋不长身体。 是， 以后监管部门加强蛋白质的含量的监测以后，他们不达标的情况下，就用这种假蛋白，或者说是增加使蛋白质虚高的这种化学原料，他们添加进去。 是， 我们觉得的话，使整个中国大陆对食品的信心，或者说对食品安全法治的信心，遭受了重大的冲击。我们现在就是说， 是 你看现在买婴儿奶粉或者成人奶粉，大家都不敢买国产的， 是 这样的，后果的话是惊人的， 是。是，那这个事件，这个我想您的分析了一个理路啊，非常清楚啊，那就是假的。这其实它添加这个以后啊，实质上这个奶粉里头的蛋白也没有增加，它只是增加了在检测的时候可以检测到的蛋值哈，它的 N 哈，它的 N 值，就是一般没有办法去马上检出说你有没有蛋白质，可是去检查有没有 N 的含量哈，就是蛋的含量够不够高，就有时候是反映了那个蛋白质。可是这个即使它有足够的 N 的量，它反映的不是蛋白质，它是三聚氰胺哈，这个塑胶原料里头的氰胺是CN，它的 N， 这个 N 又比此 N 又比非彼 N 了哈，这个蛋又不是那个蛋白质的蛋哈，就变成是很这吃这个这种这一次吃这个奶粉的小孩一样有蛋白质不良的问题，一样会产生。那这个就尝试性或是科学性来说哈，这个业者应该很清楚才对啊，它并没有增加蛋白质的含量，而且这种它所做出去的奶粉是提供给婴幼儿哈，2个月以内的婴幼儿几乎每一餐都吃的就是这个，它的食品来源就唯一来源就是这个，其他就是水哈，就是水而已，那一定出问题的，一定出问题。这样他今天我相信他这一次输到台湾了，因为这有两个 case 哈，输到台湾跟输到香港去的，都是用来做一种乳制品的添加物，就是说你泡奶茶加一点牛奶啊，或是做冰皮饼啊，像冰棒啊，做雪糕啊，在香港做雪糕添一点牛奶啊，那个他那个添加物的量。那在台湾呢，做蛋糕啊，做面包啊，添加一点量，这个量大概都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了啊，因为它并不是全部都是唯一食品，就是这个嘛哈。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就是说，请教，就是说李律师，他明知这是婴幼儿要吃的， 明知婴幼儿只吃他这一个，然后添加这样的一个的量进来，这个真的是很难以理解，因为一定会出事的，不是吗？一定会出事，怎么可能有侥幸的心理呢？出了事情，他认为说只要用钱打通媒体，只要用钱打通官员，就不会是他的责任，就变成是一个无名的侵害或是什么，就不会到他身上来。他是您的推断是说他们原始的想法是这样吗？ 我认为是这样。 是这样哦，那这样子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说真的是这个问题真的还不是只是出在这一家制造这种有毒的奶粉的三鹿公司，还是整个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啊，还有就是媒体啊舆论体系的崩溃，就是他认为如果出事的话，他只要摆平这些人，或是公安体系的崩溃，就是说这整体上看起来不是只是单纯的毒奶粉事件而已啊。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在台湾的电视的讨论的时候，的确有人提出来啊，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说添加这样的东西怎么出得了中国大陆的门啊，这个是根本就不可以做的添加物，怎么出口的时候这个它检验是怎么通过的啊。那当然也台湾的检验单位也被质疑，台湾的卫生署也被质疑说，这样的东西进来你们怎么可以放行，你们怎么可以给他输入许可哈，就说这个里头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了哈。那两边都是当刚好就是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就有这么多的质疑出现啊。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目前你们的行动的计划会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还仍然是停留在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指导，告诉他们如何收集和保全证据。 哦，是的， 大致就是这些工作， 就是把他们曾经购买这些奶粉的证据留下来，然后小孩就是到医院去，症状就把它这个保全，就是这个部分。那准备下一步怎么做呢？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 集体诉讼吗？ 根据这些受害者的群体，我们也要跟他们沟通，也同时律师之间也要进行一些研讨。怎么样推进的话，现在还没有定论。 还没有定论啊、哦。 对对。 那就是一定是往索赔的方向走嘛。 对对。 索赔。那这个现阶段这个索赔者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保全证据吗？ 对。 那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请教啊，说目前应该这个是一个很广泛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那媒体目前有关这部分的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观察的话，现在也没有什么。我因为我不是个媒体人，我现在、 哦、 对我也没有进行这细致的琢磨。 是不理解啊、哦。那这个比如说你们现在开始这个行动以后，有媒体来报道你们要做这个行动吗？ 还是有， 有 媒体还是 有来 关心的， 有来关心这个问题。 对，最近的话可能关注的媒体减少了。 最近关注媒体，但是问题还没有。还要准备，刚准备开始要去整个去打这个官司而已。这个未来一定是打官司嘛，哈、啊。 肯定有很多案件不排除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那有可能通过就是只是不非诉讼的方法，直接跟三鹿来做谈判，这样 完全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 有一部分案件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比较争议不大的。证据都很清晰的，是可以这样解决的， 也可以这样解决哈。 对对。 那我们再把这个案子啊、哦，再重新来整理一遍啊、哦，也就是河北这个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含有三聚氰胺成分的这个毒奶粉啊、哦，就导致大陆十几个省份啊，上千个甚至上万的这个婴幼儿啊，受到影响啊、哦，那罹患这个泌尿管路结石，包括肾结石、尿道结石，的这些啊， 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按照中国大陆相关的法规啊，三鹿集团呢、啊、将被处以2亿多的人民币啊的最高行政罚款啊，并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刑事跟民事诉讼啊。就实务面来说哈、啊，李律师，你认为这个行政罚款可以追讨得到吗？ 现在我个人们认为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去罚，因为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 对对， 不会最高罚款。 嗯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也应该要通过一个一道，只不过这个行政罚款应该是属于行政部门直接对他罚款嘛，哈。 嗯嗯嗯。 是。不过现在这个权责单位，你们有注意到他们有在进行这一部分的那个处理吗？ 现在好像还没有。 还没哈，就是证据还没有完全都到齐啊、嗯。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呢、啊，类似这种受害者的消费者群体来进行民事诉讼啊，要多少时间才会有结果呢？ 嗯，现在有长有短。正常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应该，三五个月吧。 三五个月哈，不过这个比这个更急的应该是受害的婴幼儿家庭啊，可不可以即使得到救助呢？目前这个有单位在处理这个部分吗？ 目前还在落实当中，很多地方是不尽如意的，都是看看今天我们还没有律师之间还没有交流，不知道这两天的情况怎么样。嗯， 是。那中国 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今天情况还不知道啊。那中国官方是已经宣布说要这个组织专家哈、啊、到患病婴儿所在的省份来指导治疗啊，并且政府将承担医疗费用啊。不过很多家长就反映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免费治疗的待遇啊。具体的情况你们理解如何了？ 的确，从在昨天的而言的话，是绝大部分的省份还没有落实这个中央的决定。嗯， 是还没有落实中央决定、哦。 对对对。 那这个尽管就是说这个三鹿毒奶粉事件啊，公安机关已经逮捕了几名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了、啊，但是呢，负责为消费者食用安全来把关的行政机关哦、啊，他们的责任如何呢？在刑事诉讼的部分呢、啊，针对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害的消费者可以追究哪些？当然，我们先来请教李律师有关这个行政机关的责任应该怎么样来厘清呢？ 行政机关的话主要是玩忽职守了、 嗯、 假如他们监管不力的话我们也看到了话，就是石家庄的副市长还有就是分管农业的吧被撤职，这等于说行政制裁。嗯，还有当然如果他构成犯罪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判刑的。嗯，包括三鹿公司三鹿集团本身他们的内部监控，就是说质量监督部门， 是 甚至说始作俑者，这些都应该处以刑罚的。 是。 关于民事部分的话，那根据消费者的具体损失，他们每一个消费者的话都可以都可以要求， 是 主张， 都可以来要求主张哦。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厘清楚每一个部门的这个的责任啊、哦，每一个部门责任。那未来我想啊、哦，为什么请教这个李律师请教比较清楚的原因呢？其实因为这个奶粉呢、啊、还出口到这个台湾啊，也出口到香港啊。所以这个未来这里头台湾等一下也有受害人啊，可是台湾的受害人可能在消费者这一端会比较不明显，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说吃到，可是呢这些购买到这些这个产品啊、哦、三鹿产品的这些厂商这些厂家啊、哦、这有一些部分的人也是无辜受害啊、哦、他可能就是他的生意名誉啊全部都受损了、啊、就是来自于他们用了这个 他的那个奶粉啊。这未来不晓得这一部分啊，有没有跨海来处理的可能性呢？李方平律师，您的见解？ 目前可能性小，嗯， 可能性。 而且如果是在输入到台湾的话， 是 台湾应该由台湾的地域管辖吧，嗯， 是 在台湾提起诉讼。当然来。在来大陆提起诉讼的话也未尝不可，可是我觉得 是 这诉讼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对，对，就是说他现在问题这样，现在就是因为跨了海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是中国大陆河北的石家庄他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可是他的产品跑到台湾来，在台湾造成了一个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台湾的输入的厂商他也有可能是受害人，他买了你的产品，结果这个产品啊有问题啊，造成了非常多的，我想大部分都是商业损失啦啊，或是名誉受损啦，就是因为用了这个产品以后他生意就不良啦，这个可能包括店都倒啦啊，就根本就是没有生意啦，就变成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他这种情况有在大陆的那个法律上面有没有机会他们可以跨海求偿呢？ 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法律上是应该不禁止的。 法律上不禁止啊，所以其实是有机会，因为在这个部分台湾也在谈哦，就是说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发生哦，所以我想这一部你也一并请教李律师啊。那当然我们再回到就是说刚刚请教就是消费者哈，未来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管这个当然现在有几位律师来帮忙，是来义务来帮忙做各种法律的准备，甚至未来诉讼的可能性啊。那这个集体诉讼你们现在的情况啊，将来处理这个官方哈，中共的官方怎么来看待你们这些律师的集体行动呢？ 我觉得目前来讲政府应该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方式吧。 观望。 我们律师的话也是自愿也是志愿行动。 是。 对这个社会的话是有害无益的。嗯。那 有利 无害 的，有利无害的，是有利无害的。所以所以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干涉，或是说或是说你们应该有非常多的资讯要请政府来主动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的事件政府不应该干涉啊， 不应该干涉， 这是一件好事。 是，就是有助于厘清，然后有助于中国的民众他寻求他应该有的，就是说这种正义啊。所以你们会我看到网络上面就讲到说你们有发放发给他们发放一些索赔指南吗？ 对，在个别医院我们门口的话我们是发放的。 嗯哼，所以也留给他志愿律师团的咨询电话。 对对， 哦，就是在那个所 效果是不错的， 效果不错，那就是说足证没有人阻挡哈，就是在这个没有，就是大家有人在那这个过去哈，过去在台湾有关这一部分也曾经发生过婴儿奶粉事件哈，当然那也是添加，可是添加的东西没有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毒的那个可能了啊，并不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形。不过呢仍然造成婴幼儿非常严重的病症啊，这个也有发生啊。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当然台湾当时候是消费者基金会就挑起这个责任啊，来负责登录，然后要求这个厂商跟厂商索赔啊，就是有一个协会这样来做。那这个部分当然因为消费者协会它消费者基金会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啊，就是一个公益团体啊，所以可以这样来做，它就效率很高。那您除了您的判断啊，除了律师团这样子的一个组成以外，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这种非政府 NGO 啊，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组织起来来进行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协助的工作呢？ 我们在这个事件上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希望以后会有这样的 NGO 出现。 有，就特别是有关这个消费者保护的 NGO 出现啊。 对对。 那台湾有另外一个质疑了啊，就是说，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不会只发现说家里只有这一只，可能有很多蟑螂躲在暗处啊，那这个还没有被发现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回的事件在台湾啊，总是有一种可能恐慌吧，我觉得是恐慌啊，就几乎对中国大陆的所有，像今天的行政院长刘兆玄啊，他就宣告22种从中国进口的奶粉啊，全部禁止进口，就全部一次把它停掉，也不管它有没有问题了，啊，就说现在来不及去检验说你有没有问题，我再决定要不要禁止你了，啊，已经没有了，就直接就禁止。他的理论就是说，我发现一只蟑螂，我就不能决定说我到底还有多少只蟑螂要杀，所以就变成说，宁愿错杀100。不要放过一个，就现在进入这个状态啊。那这个目前当然是食品是最可以说最敏感的。那食品也不会只有奶粉出问题，好，那将包括其他的食品，就目前以台湾的情况来看，就是说中国大陆处理中官方哈，如果处理这个事件的速度啊不够快的话，那么就会一波又一波哈。我甚至于已经在电视的节目里头听到说，希望哈，希望台湾官方啊，要提出要求，任何从中国进来的产品啊，都应该详细标示它是中国制，让消费者有机会去选择它要不要使用。如果他认为是中国来的产品，他都要避免的话，他也可以就看到了，他就避免。那有些人觉得说中国制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信心，我要用，我有看到了，我决定我要用，那也可以。因为最近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的确有一些产品啊，明明是中国制的，他却就不标示，就故意不标示了哈。那这个当然不标示它的产地来源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哈。不过呢，但这个在比较中下阶级的人所使用的产品里头啊，根本有时候拿起来哪里制都根本搞不清楚，通常拿起来看不知道是哪里做的，大概是从中国大陆来的，90%以上这个可能性是大的哈，因为又便宜的产品这样。那您觉得了哈，目前像台湾有这样子的可以说是恐慌性消费者恐慌性的反应啊，对中国制的产品有这种反应，您认为这个反应是一个正常反应呢，还是你觉得有一点过度，您的看法如何呢？ 如果说应急性反应的话也谈不上过度吧，那我总之来讲还是要进入常态，因为毕竟当然中国的产品的话很多是存在就是说经常是存在很非常大的问题，这也是影响了国内消就包括中国大陆自己的消费者，也对国货的话有时候在食品健康方面的话是没有信心。 是。 但作为台湾甚至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话，它对食品安全的话有更高的要求， 是 它的媒体又发达，所以说作为政府要面对媒体的压力或者说民间的压力的话，它临时性的措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常态化操作的话我觉得还是一种歧视性的， 是还是会有歧视性的发生啊。不过这个我做一个比较哈，可能这个李律师就会发现说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以美国牛肉这个哈来做一个例子啊。美国牛肉因为有狂牛症的问题，它是内部有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就为了说那个美国牛肉搞到各个国家几乎已经快翻过来了哈。那韩国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在台湾哦， 有另外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美国政府对于他自己的牛肉啊的监管体系很严格啊，然后有他自己的这个处罚体系，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反而即使是美国牛肉啊有狂牛症的疑云啊，澳洲牛肉啊没有狂牛症的问题啊，在台湾的销售啊美国牛肉还是优于澳洲牛肉啊，就是这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它并不是没有问题，它有问题啊，可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府啊它监管它这个问题监管得非常严格，所以呢台湾的消费者反而对美国牛肉啊哎的消费没有疑虑啊。那澳洲说是没有问题，可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哪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反而对于这个本来是不没有问题的，反而说那、你有问题你可能也没讲，可能就变这样，就另外一个说，所以有时候出了事情不一定是坏事，你说出了事情以后你如果一个非常强制然后非常有效的这种管制，反而使得消费者觉得说哦你有在管，那我对于你现在在进口过来，那台湾在进口的时候呢又做了某种限制，就是说多比较老的牛就的肉不可以进来啊，就是它都进口进到台湾的就变成比较年轻的牛啊，这个宰杀的时候是比较年轻的牛，这个就狂牛症的可能性都比较低的这种产品，或是说进来的不准带骨啊，没有骨的骨髓的这些东西，是狂牛症的它是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了以后啊，反而这个产品我看这一次中秋啊台湾也在中秋都实行烤肉，我看很多市场美国牛的那个烤肉片啊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好哦，卖的非常好，因为那这个其实取决于啊，这个刚刚这个李律师你提到的就是说长期性啊会不会对中国产品产生有一种歧视，这个其实是决定在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监管它的内部食品啊这样子，然后它的产品里头如果有问题的话马上有严厉的处分，这样一个基础您同意吗？您同意这个 我 这个比较 同意你的观点完全同意， 是就是说即使不会说人家说有问题我们就一味就抵制，这样这个我在台湾是看起来以美国牛肉的这个产品啊来看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它就不会变成说韩国有一点，韩国就觉得说美国他可能也许跟美国有一种情绪性的反应，所以美国牛肉不管怎么样绝对不准进口啊，那不管政府做什么这个方针都不准，这个是韩国的民族性，这个我们尊重啊，这个也尊重，但是台湾其实这样，所以中国是不是应该在这时候，因为我最近只有看到中国的一些官员啊包括什么国家检验局的官员出来这个讲狠话啊讲得很大声，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他实际什么做法，所以就引发了包括台湾政府最近我看到这个动作其实是大的，而且我认为它有可能会扩大，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奶粉应该是目前知道从科学观点只有三鹿这个奶粉出问题，可是22种中国大陆的奶粉进口台湾今天已经公布全部禁止，全部不准它进口了，就表示台湾政府已经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中国政府的管制公共卫生的能力啊某种程度的怀疑，我就全部把你禁止，我一个一个再来看要不要开放，你觉得台湾政府这个处理算是理性吗？ 还比较理性吧。 比较理性啊、今天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两边很多正在进行中的案件啊、所以李芳平律师我们可能在未来几天啊还要继续请教你，如果您那边有更多的资讯啊我们的中国大陆受害民众的资讯以及他们求偿的情况啊他们的可能已再发现新的状况或是新的情节啊的话，我们还在继续请教李芳平律师。 好的， 好，谢谢李芳平律师您接受访问，谢谢你。 好，再见。 好，再见，谢谢大家收听。 央广主播台。